Hello， 又嚟到不打电影时间啦。咁啊，先祝各位版友啊复活节快乐先。咁啊，节目出街嗰阵时咧，就正正系复活节假长假期啦。咁啊，香港有即系四日嘅长假期，咁我知道好多可能好多版友都去咗旅行。不过留港消费嘅，相信都会睇戏啦。加上咧，寻日即系礼拜六啊，五六呢两日天气都麻麻，咁啊好落好大雨。反而我觉得咧，落下雨天咧，即系谂住出街行下街 shop。平冇咩嘢做，但一落大雨，往往啲人都會聯想到去睇戲嘅。咁我覺得即係反而有助，即係刺激呢個電影票房啊，得唔得？咁所以今次不打電時間咧，會同大家講下就雖然就科幻元素唔係好多，不過咧都係叫奇幻元素啦，因為啲動物又識講嘢啊，又會擬人啊，又有夢樂園啊咁之類。咁啊，會叫做同大家講下三套復活節上嘅動畫，包括《女王歌姬大冒險》、《神奇夢樂》。完呢兩套主打，再補一套咧《櫻桃小丸子》大電影《大野與杉山》啊！咁啊，頭先有聽我哋第一節嗰陣時都知咧，呢套電影咧竟然就係事隔28年香港上映嘅，得唔得？咁啊，可以話叫破盡，即係香港最耐上映紀錄噶啦。咁另外復活節檔期呢個禮拜上嘅戲咧，真心好睇有劇力嘅咧，其實仲有套《萬買酒店》啊！咁我都會同大家回顧，兼咧上個禮拜 Tasco 都講過嘅一套表面是科幻片，但實情是警匪片的，叫幾另類的科幻片，叫《天翼反擊戰地球起義》。咁我啊後屘喺戲院睇翻，我啊覺得真係幾唔錯，亦都咧值得推介俾大家睇下嘅。咁所以咧，今次不打電時間就回顧呢幾套戲啊。好，事不宜遲，先嚟當然講講最 hit 嘅就係、是、復活節嘅合家歡電影啦。咁啊嗱，三套嚟個評價嚟講咧，我都出咗文就寫咗，好明顯咧最娛樂、最爆谷、最商業向。其實是《女王歌姬大冒險》的，咁啊呢樣就確實，我在現場睇觀眾反應，睇小朋友的反應就，即係三套我都是入場睇噶，咁啊而且時間都相約嘅嚇，都是星期五六嘅早上嘅時間，咁亦都係在現場，其實就算 even 係櫻桃小丸子都爆嘅，其實嚇，咁啊都係家長一家大細帶小朋友入場，咁你問我咧，真係好大分別，三套戲出嚟嘅現場效果咧，《女王歌姬大冒險》就入曬嘅，咁啊先講講賣點啦，之前都講過最棍就揾咗阿羅蘭姐又就配音啦，咁啊羅蘭姐龍婆大家聽過把聲，咁嗰陣時阿 Tasco 好耐之前節目都講過，其實阿羅蘭做英女王啊個氣質同埋嗰個語氣同埋嗰個即係味道咧都有幾分相似咁樣，咁啊估唔到啊真係揾咗羅蘭姐配女英女王，又係幾棍嘅配得，咁入邊亦都咧會有吳千語、劉浩龍、柏天南。熊仔頭同埋呢個即係熊仔頭就係 KOL 啊，再加蕭叔叔咁樣配。咁當中如果你話最搶咧，熊仔頭都搶。熊仔頭其實飾演咧就係喺個監倉度，即係當主角歌姬啊，女王歌姬嗰只歌姬咧落難就俾人哋搞啦，即係或者叫做欺騙啦嚇，俾真摯嘅朋友出賣，咁佢就流落咗喺街頭咧，就俾人哋收帶咗去嗰啲流浪狗領養中心，喺入面識到嘅第一隻狗就熊仔頭配啦。咁至於蕭叔叔配咩咧，就係、是、配英女王隔離就佢老公。咁咧好好笑嘅，蕭叔叔配得，因為咧佢入面又會壓低自己把聲，哦，即係咁想得乜就係咩？咁啊廣東話就撚啲英語，咁啊特登壓沉把聲咧，加上呢個角色咧，其實佢係唔中意嗰四隻。歌姬狗嚇，咁啊變咗往往就同啲狗嘅互動咧，帶咗好多即係有好幽默諷刺嘅笑話出嚟，咁啊呢個真係抵讚嘅。咁加上羅蘭姐啊，真係真心配得好嘅。咁至於其餘嗰四隻狗，咁咪係有啊，即係四隻入邊其實有隻係女仔狗嚟嘅，咁嗰只女仔狗就吳千語啦。咁再搭就劉浩龍、張賢博同埋柏天南咁樣去做。咁你問我整體咧套戲？ 本身劇情節奏娛樂性都係經過計算，咁啊，我又覺得亦都係相當討好，或者佢中間搞到啲笑位啦。咁你知要引小朋友笑係都係啲嗱，先啊狗仔會扮得意啦，跟住又會狗仔得意之餘又會係表面講一套，實情做一套啦，即係會有啲咁樣嘅落差啦。跟住往往又會有啲滑稽位啦，譬如跌跌碰碰啊，撞跌啲嘢笠住個頭撞來撞去，跟住啊永遠呢啲都會。一扎狗仔又會飛咗出騎樓啊！有啲意外跌啊，飛車啊，炒落街啊咁樣，跟住有啲哇撞埋啲牆度撞爛啲嘢咁樣，咁呢啲叫滑稽位啦。跟住亦都會有啲叫賣萌啦，狗與狗之間有啲佢入面其實有隻女仔狗嘅，就係、是、吳千語啊，我 sorry 啊，即係嗰隻先吳千語啊。咁啊可愛位啦，有啲叫做好 cute 嘅叫做愛情位啦，但係就以隻狗。兩個好 puppy love 嗰隻咁樣嚇，咁啊有啲可愛位啦，咁另外亦都有啲抵死位啦，包括就係嗰啲抵死嘅。如果你話就算唔係粵語對白嘅功勞啊，本身套戲都有一啲嚟抵死位嘅，即係啲幽默諷刺，譬如佢矮化咗美國啦，又矮化特朗普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啊啲狗即係表面就兄弟，但係到有事又會走先啊，擁個男主角出去。咁嗰啲即係嗰啲臨時又會講一套做一套嗰啲都幾抵死嘅。咁加上粵語嘅翻譯或者嗰、那個旁白個設計呢，其實加咗地道元素嘅。佢入面亦都有啲抽，譬如嗰啲咩好港式嘅吓，咁我霎时间都记唔到啲咩例子，咁但成套戏都充满咗好多港式嘅笑话或者潮语，另外亦都系唔系好突嘅，佢又唔系话真系改咗夹硬加啲香港嘢入去，咁我觉得整体个粤语个配音个水准高嘅吓，咁另外最后就有啲紧张位啦，包括就佢入边梗系虽然就你都知呢套戏有明显间隔噶吓，即系呢度都剧透啦，咁本身四只歌姬狗嘛，其实两只就系啲即系年长嘅前辈狗嚟嘅，咁一只就系、是、都系歌姬，不过到新嗰只嚟到咧，佢就失重，咁其实嗰只歌姬表面就扮 friend 啦，但系到最后就呃佢出咗去个英女王个皇宫外边嗰个公园，话带佢去个教宗嗰度做宠物。誰不知就推咗佢落個冰河度，咁咪整死佢嘅，咁嗰隻即係然後就取代佢叫至尊狗，咁因為點至尊狗，因為原來佢話呢隻歌姬咧係英女王嘅寵物啦，好鍾意佢啦，又成日攬住出席啲政治場合啦，咁嗰隻狗本身已經好似熊本熊咁係一個獨立 IP， 係為咗呢隻狗出咗好多商品嘅，咁所以咧用咗佢個樣出咗好多商品，咁所以佢係一個叫咩至尊狗，係最出名英國第一嘅狗咁樣，咁個笑位就講佢咧會遇上。想呢個特朗普啊，帶埋佢老婆嚟探訪啦。咁佢老婆又會拖住隻歌姬，嗰隻歌姬咧個樣一出嚟咧就係化濃妝，亦都係好恐怖嘅。咁但係又話自己好靚、好港女、好 M K， 咁仲話要捉佢哋其中一隻配種咁樣，咁樣嘅，即係有個政治婚姻喺度，咁有啲咁嘅笑位咯。咁啊，所以成個歷險過程，因為有個好明顯嘅奸人啊，即係真係壞蛋，咁變咗咧，即係雖然個壞蛋都係擁佢落河，咁跟住中間有啲 get 啦，咁但係就佢就唔暴力嘅，又唔血腥嘅，但係就始終有個反派，你令到個成個故仔好正邪對立，好實在，咁啊，即係呢啲。正邪分明咁簡單嘅情節就啱小朋友睇咯，咁佢加咗就會緊張好多，咁中間又會好多過場啦，佢又點樣由個領養中心點樣可以翻去皇宮，咁中間又要點樣逃出嗰個流浪狗嗰個收集嘅地方，咁喺個流浪狗入面又有個反派，有隻大嘅狗鬥牛筋啦，喺嗰邊你當係黑社會大佬啊，佢仲話會夜晚咧原來會偷雞啲狗走出嚟咧。喺個地下度咧搞呢個拳賽嘅，好似揮級咁樣，咁即係呢啲有啲幽默位。咁啊，總之整體咧治得好精彩，樣樣嘢咧經過計算，咁啊即係可以話一分鐘一個笑位，咁五分鐘一個大笑位，或者一個大嘅歷險嚇，去講佢點樣過馬路啊，點樣俾人打啊，只狗點樣為條女出頭啊，跟住就哇，終於決定團結其他狗，要打嗰只大嗰只特牛羹啊，跟住然後一群狗出到去又論論盡盡啊，跟住翻。翻到去 個煙淚房嗰度又點樣偷雞潛入去啊？跟住最後又挖隻抽嗰只奸狗啊！咁啊點樣？跟住後屘又會火燭嘅。咁火燭嗰下點樣咧？又要救嗰個啊吳千語嗰只狗，即係嗰只靚狗啊！咁但係自己犧牲自己，但係又爬上煙空。咁跟住點咧？咁樣即係好多位，即係雖然個劇情都係好簡單，一條線去。咁但係你拍俾合家歡睇嘅戲啊，唔需要太複雜啦。咁確實係治得好精彩。咁我睇現場咧，就真係即係個個啲僆仔係好受落嚇，笑得好開心。咁對上我覺得有咁嘅感覺咧，近期都真係要數到去，即係你問我 pat pat 當家都未必有咁嘅效果，我覺得嚇。咁啊，即係去到可能 Toy Story 神級啦，或者海底奇兵二，我覺得都唔錯嘅。即係如果你話個現場個氣氛，咁因為近期你知迪士尼可能或者唔好話迪士尼啦，即係或者皮斯都係啦。譬如佢會趨向拍嘅卡通片咧，都係坦白講，佢都盡量想做到亞族咁上，或者唔同年齡層嘅人睇都開心嘅。咁佢譬如去到 Inside Out 啊，即係反轉咩老作戰啊，跟住去到講死亡嗰套叫咩再見有亦是朋友狗朋友啊，唔係喎，唔類似嘅，即係講死亡節嗰套咧，咁又係我又覺得小朋友睇可能都會睇到華麗嘅畫面咯，或者都有啲笑位會觸動到佢，咁但係 overall 咧就唔係一套好非常主要拍俾小朋友睇嘅戲。咁你話近年幾套咩啊？嗰只牛啊，新年嗰只牛嗰套咧，係咪快啲啦牛牛嗰啲都係有啲失準嘅。咁我覺得呢套咧就真係一套幾為咗做兒童市場而又取悦小朋友嘅一套商業嘅作品啦，咁我覺得佢成功嘅。咁啊，如果你話即係輕輕鬆鬆，要小朋友開心咧，睇得專注咧，呢套一定係不二之選啦。咁同埋入邊咧，亦都係佢大部分嘅信息都正面嘅。雖然最後只狗有個大奸角，但最後佢梗係會知錯咁樣啦。咁當中咧，亦都係雖然有啲抵死位啊，有啲出賣朋友啊，或者可能啲尖尖酸酸啊，個口好衰啊，講嘢咁，但係全部都係一啲點到隻字。咁我覺得咧，都算個信息或者一啲對白咧，就冇乜踩界嘢嘅。咁咧，而且個粵語對白翻譯得係全神又過癮嘅。咁呢樣嘢又係值得大家睇粵語。咁家長亦都放心可以即係帶小朋友入場啦，咁係一套正面嚇，最後啊歌頌友情啊，大家要合作啊，亦都係作為領袖，大家只要團結就可以抗逆境啊，抗黑勢力啊，咁最後啊所有人都 fan 曬啊，咁亦都係重回英女王懷抱，咁亦都帶出咗主人冇遺忘佢啊，即係奸人最後都會得到惡報應，咁啊因為最後嗰只奸狗咧，佢都成為至尊狗，咁因此佢要同特朗普只狗咧結婚嘅。咁佢好慘地俾佢哋帶翻美國，臨走仲救我啊咁樣，咁知道有啲咁樣嘅笑位幽默咯。咁啊，總之咧輕輕鬆鬆就帶來呢個半鐘。不過值得留意呢套戲，如果宏觀睇就以為係迪士尼作品啦，實情呢套咧其實都係香港發行商嘅努力啊，因為呢套係西班牙拍嘅動畫嚟嘅。唔係西班牙，係比利時拍嘅動畫嚟嘅，係啊，得唔得？咁啊，坦白講就係估佢唔到地。就其實就東方影業啊，即係論埋黃百鳴嗰就引入啦，咁啊就真係好似呢、這個咩狗仔有喜事咁樣，其實應該喺歐洲啦上過嘅一套 CG 動畫，咁咧北美其實冇上呢套戲㗎，咁啊喺呢個檔期咧就佢哋引入咗，咁我覺得佢又成功嘅，因為引入咗經過粵語包裝，確實又喺呢個復活節檔期咧。卡通嚟計係最好係呢套嘅，咁啊係啦，咁值得大家入場支持。咁至於第二套咧，就都可以話係雷聲大雨點小啊，望落去咧又好似迪士尼做喎、啊，咁因為直頭個主題個題材都係講一個夢樂園，又叫神奇夢樂園，個名又唔係 Disneyland 啊，叫 Wonder Park， 咁啊傳聞話都係一個好經典嘅 IP 嚟嘅喺外國啊，不過我哋香港就唔知啦。咁啊跟住就係咩嚟咧？原來又係就同呢個西班牙合拍嘅一套動畫，不過北美咧都係而家喺復活節呢個檔期上嘅嚇，得唔得？咁都話叫做跟貼嘅，咁但係出嚟個效果咧，呢套就犯咗好多拍兒童電影嘅 或者嘅弊端啦。其中一個弊端咧，就拍兒童電影，其實你係要取悅小朋友，其實就唔係取悅家長。咁呢套好明顯，《神奇夢夢園》係一套取悅家長嘅電影嚟嘅。咩意思咧？入邊佢係好正面，信息好正路，劇情橋段好平鋪直敍，好簡單。而入邊嘅人係好正能量，好講嘅嘢好有教育意義，而且做嘅嘢亦都每個人都係好正面，係一個好好嘅形象俾小朋友。咁呢啲咁正面嘅嘢，我覺得喺家長抽離嘅角度，我覺得啊帶小朋友入去睇一定放心，咁肯定嘅。咁但係問題係家長帶小朋友入去睇咯。你話小朋友入去睇呢套戲個反應咧，咁我就目睹現場觀眾起碼我諗有一個鐘冇笑過。最多叫 ending， 唯一有個係嗰隻大藍熊咧，即係姜浩文做配音嗰個咧，咁就呢個過山車嗰下有啲驚險嘢，跟住喺度嗌啊，喺度好誇張咁揈來揈去，跟住成抽人飛走咗啊！即係嗰度叫做有三四分鐘叫做會笑。其余真係無論對白啦、粵語配音啦，再加個劇情推進啦，都係沉悶嘅。咁呢套就真係有啲失準啦嚇。咁劇情都係講翻，其實我覺得佢咧都好似 LEGO 大冒險，不過 LEGO 大冒險就係 LEGO 世界，但原來宏觀係有個主人啦。咁但係今次就個主人跌咗入去個夢入邊，咁佢係話唔知咩參加數學嗰啲下令營，咁喺個諗住自己走出去翻屋企，喺個森林度迷路嗰陣時就闖入咗呢個神奇夢樂園，其實就係佢自己同媽媽一齊想像出嚟嘅夢樂園嘅世界。咁喺入邊咧，佢就見到佢自己創作嘅人物就嗰只熊，嗰只野豬。跟住有隻箭豬，再加兩隻，我懷疑係老鼠嗰啲叫做咩葵鼠咁樣之類咯嚇。咁 然後就類似啦。咁有個歷險故事，又話入邊會有，因為當小朋友知道佢媽媽患咗絕症，要去醫院度醫病，佢就唔再玩呢個夢樂園，亦都咧即係覺得又要全力照顧爸爸。嚇！但係個小朋友好笑啊，好細㗎，講緊九歲十歲。咁但係總之就叫放棄咗自己夢想，亦都咧唔會再有夢啦。咁啊，即係叫做喺個夢樂園入邊個顯示咧，就話哇有團粉紅色嘅嘢罩住個樂園，跟住咧佢有啲細粒嘅本身係好 Q 嘅星星馬騮公仔，咁啊會變咗做喺度不停破壞嘅，你當好似啲納米粒子咁樣，個情況有啲似呢個無敵破壞王二咧，最後好多隻破壞王走出嚟咧，佢就細細粒嘅一個咁樣嘅馬騮，佢就會不停拆樂園入邊啲嘢，抌上天空就話即係毀滅個樂園。咁而樂園佢本身有個齒輪喺中間轉動嘅，佢係配合好似啲旋轉木馬，再加一啲裝置，好大隻，好大型噶。咁佢就話嗰個係樂園神奇夢樂園嘅心臟。佢就話自從嗰日之後就停咗，咁於是所有嘢都冇電。咁再加上嗰啲馬騮係咁拆啲嘢抌上天，咁所以成個樂園咧都已經頹垣唔敗㗎。咁所以佢女主角闖入去之後咧，就決定又重啟喐嗰個齒輪，發覺喐唔到。咁跟住後屘咧，其實佢哋個夢樂園不嬲嘅領袖咧，就係呢個星即係。一個馬一個星星啦，應該話嚇個耳仔好兜嘅，兜風耳嘅星星咁啊，係不嬲喺個樂園入邊，就由佢揾支筆咧，佢會聽到由天上來嘅聲音，其實就係、是、女主角同阿媽媽諗到啲嘢咧，佢哋就會攬住個呢只星星公仔喺個耳邊度講，咁其實喺個夢樂園入邊嘅狀態，就會聽到天上嘅聲音，咁呢個星星就會揸住嗰支金筆咧喺個空氣嗰度畫，咁畫完就會一陣激光咁樣啦，個光化成實物，咁就會畫到一啲好抽象抽象，即係好妙想天開嘅機動設施啦，包括有啲好大型嘅機動天秋啦，跟住有個好似好機械人。十足好似超人特工队最后嗰只反派，一个好似八 隻腳嘅機械蜘蛛人，佢就隻爪會周圍走咧，會找啲好大嘅好似扭蛋嗰啲塑膠波，上面就會裝住啲入嚟玩嘅人嘅，跟住就會抌個波過去對面山頭，山頭又會有人接咁樣嘅，咁啊即係個咩叫飛天旋風機，咁亦都有咧，哇啲魚嘅旋轉木馬，一個大嘅旋轉木馬好誇張啊！即係講緊可以同一時間坐幾百人，咁啊一路轉咁樣係啲魚嚟嘅，上上下下咁喺度喐，咁啊即係會有啲咁樣嘅裝置，加啲大型過山車啊，有啲大型嘅機動裝置，嗰啲機動遊戲啦、啊，可以話，咁啊加落個喺個夢樂園就幻想咗出嚟，咁啊變咗實體嘅，咁於是個女主角又要過去揾支筆啦、啊，之餘又揾到支筆，又後屘又要揾到隻星星。咁由只星星咧，就俾嗰啲细嘅星星捉咗去个喺个有个无重空间咁啊！但系光圈之后就逃脱咗，就匿埋咗入边。咁喺入边咧就话光圈分紧啲糖果，跟住就不问世事，就觉得自己冇能力拯救呢个梦乐园，喺度你当喺度匿埋啊，苟且偷生咁啦。咁啊，最后又系啊，女主角鼓励咗佢，于是揭裂卡啦，咁咧就冒险。咁但系 ending 个冒险咧，只不过纯粹上到上面就话启发咗佢支笔，又有翻能力，跟住画啲饮管咯。咁然后个饮管咧就即成咗一个空中嘅一个滑水道咁啦。咁啊一路垂落嚟之后咧，阿女主角就发觉原来嗰个神奇梦乐园心脏咧，其实只要你由呢个英文嘅潦草写翻阿女主角个名，我唔记得叫咩啦，譬如好似叫我唔知叫 Mary 咁啦，咁样潦草写 Mary 又咁啱嗰啲笔咧，你要用嗰支去幻化成一啲大嘅饮管噶嘛，喺个天空垂落嚟，咁你经过个好似 M A R Y 潦草经过晒咧，咁原来当年阿妈喺呢个梦乐园嘅草图上面签名，其实就签咗。个女个名，咁其实原来呢个签名正正就系启动呢个心脏嗰个顺序，同埋透过个饮管去射啲人咧，就会启动嗰啲齿轮，咁就跟住佢咁样画咗个名咧，咁、那个心脏就系开翻啦，咁跟住啲嘢着晒单，跟住又画一阵激光射埋去，咁嗰啲粉红色嘅云咧就走咗，跟住啲嘢重新 reboot 就变翻晒一个。好繁華嘅夢樂園，咁兼啲人咧，即係佢入面都會有人去參觀，有啲人都係幻想出嚟嘅，即係一陣光經過，咁嗰啲嚟嘅參加者就一家大細就會重現翻喺度咁樣嘅，咁即係一個好虛幻嘅，而又講夢想重拾初心，咁從而因為佢對呢個神奇夢樂園嘅夢咧，亦都予以支持，最後阿媽就病好翻翻嚟屋企咁咯，即係你當就咁嘅啫。啊，咁啊，即系基本上都系一啲好老正、好正路嘅剧本。咁大人睇都觉得闷啦，何况即系小朋友咧？咁二来就因为佢太着重啲正面嘅嘢，咁呢啲过流于说教式嘅大道理咧，啲小朋友其实唔受嘅。即系你都要小朋友都有小朋友娱乐嘅空间噶嘛。咁三来你唔好以为啲嘢就动物拟人。啲僆仔係覺得得意啊！咁你咧，即係你正如方失失奇兵都會設計下隻獅子啊，即係設計下隻熊啊，設計下嗰只係咪斑馬啊？我唔係好記得，跟住又有隻葵鼠咁之類噶嘛。咁啊，即係你都會有啲設計啊嘛，隻獅子咁樣都有啲見方啊咁樣。咁唔係純以即係動物象徵咁樣企高就當係人咁樣咯。咁今次呢隻咧，即係你見佢個外形嚟計，譬如未。即係隻星星花生又即係一隻純星星嚇兜風耳，咁嗰隻熊大啊，你當我唔知啊，藍色嗰隻熊，咁熊人葵即係兩隻老鼠咁樣啦，唱雙簧咁樣，加隻箭豬就誇張咗少少啲箭咁啊，成日講會射箭咁樣，又噴啲箭出嚟咁樣，吉到啲同伴咁，跟住有啲意外咁樣，跟住最後有隻好智慧，其實女仔聲嚟嘅，就係嗰隻山豬，最後就話阿星星花生咧，我就係一個。建築師，但係咧能夠做到樂園嘅領導就係你啦，咁樣即係好正面咁樣啊，俾啲家去嗰只箭，嗰只紅色豬，因為之前嚟計就紅色呢只野豬咧就做 leader 嘅 lead 住佢哋點樣喺個樂園入邊拯救佢哋咁樣，咁類似咯，咁做咩四隻個設計係冇啊，純粹動物即係卡通化佢。 但又冇任何即係誇張啊、變形啊、簡化咁樣，純粹一隻動物。咁啊，唔得意、唔討好、唔可愛，加上猩猩個造型咧，即係由佢咁一隻兜風耳咁樣，又好有智慧，好似一個大領導者嘅角色出場咧，我覺得幾鬼難頂。咁呢啲其實小朋友唔會受咯，即係如果你尤其是睇慣迪士尼嘅作品啊，更加呢啲咁嘅設計咧，喺美術設計嗰方面已經唔合格，劇情又老土老正。咁啊，跟住仲有就係佢個成個電影嘅鋪排，佢就諗住啊有啲機動遊戲、機動裝置，即係譬如嗰隻八爪機械人抌來抌去喺度咁樣叫歷險。咁但係呢啲咧，你問我由即係第一集嘅 Toy Story 或者即係其餘嘅卡通片啦，我諗即係十幾廿年前依類嘅所謂即係歷險咧，即係個設計、個動作嘅設計、個場面嘅鋪排，其實就真係好正路。就睇過多次啦，即係覺得唔會覺得緊張刺激咯，你永遠都係咁。咁山來咧都叫做夢樂園啦，但係佢諗到嘅夢樂園個設計都係流於將啲嘢變 Q 咗，同埋係而家即係大家都理解到嘅機動遊戲啊變大咁解啫。即係又係摩天輪，又係回轉木馬、咖啡杯、過山車，而佢哋諗到嘅嘢又冇乜巧啊，純粹即係倍大咗、誇張咗、大隻啲咁解啫。咁你話係咪好夢樂園咧？我覺得唔係。即係你問我，即係就算你現實嘅機動遊戲都有好多種變化啦，嚇，咁唔會話咁單調或者叫做咁冇創意咯。咁呢樣嘢即係你叫得叫神奇夢樂園，我覺得毫不神奇嘅呢下，咁啊又係。冇甚驚喜對個樂園嘅設計，咁啊情節又係咁樣，去揾支筆又揾個星星，最後又會打贏，但係成套戲嚴格嚟講冇間隔嘅，咁你變咗即係都唔緊張嘅，最多有啲嗰啲星星一隻隻出嚟咁樣捉你，打爛啲嘢咁樣，跌跌碰碰又整爛個塔，佢又跌落嚟咁樣，咁又係好老正，好沉悶咯，咁啊加上佢即係中段係好多文戲。而且講啲好説教式，亦都咧冇乜設計一啲好特別為小朋友度身訂造嘅笑位，咁啊笑位好稀疏嚇，咁啊同埋個 ending 結局我期望會大規模啲啊，點知純粹啊射嗰啲飲管咁啊射翻出嚟啊，啟動咗個心臟就算，咁啊真係我覺得就即係結局可以話好求其嘅，咁所以呢套咧即係都確實係幾差，我自己評咧佢就差過好多以往嘅即係射卡通片㗎啦，我覺得叫僅僅好睇個都係恐龍大時代啫，因為嗰陣時我劣評嘅恐龍大時代係迪士尼㗎，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啊困樂咧，同 Pet Pet 當家啊，同呢、這個LEGO 大冒險啊，佢仲差過 LEGO 二嗰個叫做蝙蝠俠。LEGO 蝙蝠英雄傳啊，即係 Batman 英雄傳，蝙蝠英雄傳，咁仲差過，甚至乎你問我真係差過快啲啦牛牛或者叫狗仔遊戲時嘅，即係你問我，我擺得幾低呢頭啊，咁啊確實，如果一家大細想入場睇咧，我都勸喻佢，個小朋友除非比較大個，同埋就有啲自制能力，如果唔係咧，我見在座都好多小朋友覺得好悶。佢又會周身喐來喐去，踢凳啊，跟住又會攣阿爸阿媽，又會喺度行啊，咁啊變咗啲阿爸阿媽又要帶住佢出咗去，咁啊睇唔到套戲咁咯，即係會有依啲咯。你一定要個小朋友可能相對大，同埋有啲自制能力，你可能你學得聽佢嗰啲，你太細個嗰啲咧又喊啊，又會喺度悶得滯喺度講嘢，咁你又盞搞嘅啫。咁呢樣就係啦，睇翻大家。好，至於另外一套，其實日本仲有一套叫《温泉小女將》嘅，咁嗰套我坦白講，因為場次實在又唔係太多，我啊未睇到，未能夠喺呢個不打電影時間推介俾大家。咁反而咧另外一套《櫻桃小丸子》大電影《大野月杉山》咧，28年後重上，你問我有冇數碼收復咧？我唔覺啦，因為我望落去個感覺畫面都有啲噉噉地，加上佢仍然4:3嚇，咁啊個變咗個16:9啦，接近16:9啦。如果電影應該1:1.幾嘅，咁就好大左右都係黑邊，咁啊得中間正方形嘅啫嚇。咁啊，如果你係啲細院睇咧，更細。個電視屏幕，咁啊，即係變咗好似睇電視咁嘅感覺嘅啫。咁而出嚟個畫工個風格都係 exactly 當年係講緊係1990年啊，得唔得？28年前嘅真係《櫻桃小丸子》嘅第一套大電影，就因為當時90年係啊嘛，咁佢就真係將呢套啊重上嘅啫嚇。咁啊，不過雖然舊， 但我估佢舊到一個位咧，我自問都係櫻桃小丸子嘅年代啊，我細個都係。都有睇啦嚇，都對於我嚟嘅都係英雄小丸子嗰啲低低死死啊，佢嗰一家人啊，佢喺學校啊嗰啲同學啊，咁都係我啲叫做可能我不過英雄小丸子我都大嘅其實，咁小六中一咁上下，但係都叫會認得曬咯，咁啊變咗即係都有個集體回憶，有個親切感喺度嘅，咁我。都當年冇睇過呢套戲嚇，其實香港冇上嘅呢套啊，即係當年啊嚇，咁啊你要睇咁嗰陣時九零年都唔會咁方便，有網上版咁之類，你可能要即係要等佢出咗嗰陣時興錄片帶啦，香港仲要有發行搞，咁你先有機會可能有老翻咁之類，咁啊變咗呢套真係嗰陣時睇唔到嘅，咁啊事隔28年出咧，你問我哋大人或者我呢個年。歲數嘅人睇翻，其實集體回憶翻曬嚟嘅，因為佢都秉承住以往小丸子嗰種即係叫做有啲耐人尋味啊，少少嘅笑位，但係有啲觸動啊，加上就嗰啲學校同家庭入面嘅眾生相，亦都係有啲小丸子估佢唔到嘅行為，但係又帶出咗一啲好抵死、自嘲嘅旁白，咁個風格就依舊嘅。你問我，咁啊變咗要你睇呢啲咧都幾 OK， 咁但係新一代嘅我估咧。就報警啦，因為我相信呢一代嘅小朋友都冇乜邊個就真係有認識小丸子嚇、啊，即係我估佢可能識第啲 IP 品牌會仲大機會過小丸子。你問佢同佢講呢個唱 K 小魚仙嗰啲分鐘佢都識，小丸子真係唔識。你話柯南一定識啦，因為仲 keep 住有做嘛。咁小丸子其實我真係唔知電視仲有冇唔同嘅 season。咁但係就算係啊，個小丸子都讀大學啦，係嘛？即係唔大學都出嚟結咗婚啦，係嘛？咁啊，即係總之新嘅小朋友就真係唔識嘅。咁唔識之餘咧，《櫻桃小丸子》大電影咧，其實就真係佢個設計本身咧，都係想拍翻俾我哋依啲 fans 睇。其實佢唔係拍俾小朋友睇，佢入邊嘅講嘅嘢咧，其實都幾有啲觸動啦，又唔算係好小朋友向，亦都唔會有啲咧取悦小朋友嘅嘢啊。即係包括又唔會有啲好明顯嘅搞笑位，或者好明顯嘅可愛位就冇嚇。咁啊，反而係聚焦住一個友情點樣誤會，最後就決裂。咁但係又小丸子又有份幫手，最後又兩個 friend 翻，然後見證住即係原來小學生嘅友情咧，其實係可以即係永固，即使最後其中一個要搬去東京住，分隔兩地，最後嘅友情都 keep 到咁樣。咁嗰兩個就係大野同埋杉山啦。至於 Tasco 問過大野杉山究竟邊個咧，真係唔知邊個嘅，唔睇套電影版咧唔知嘅，因為佢不嬲喺電視劇出現嘅班長啊，咩花輪同學啊，跟住佢側邊嗰幾個女同學啊，跟住有個好污糟啊，跟住好擘大隻口啊，成日瞓覺啊，佢跟住有個好蠢噶嘛，即係都唔係呢個。係啊，佢班入面其中兩個個樣都好正面，十足你問我佢又不至於大雄咁柔弱嘅，係話嗰啲運動會叻嘅，亦都高嘅。咁但係兩個係一早喺入面好似孖公仔咁樣，係講嘢做嘢好合拍，亦都兩個會一齊翻學放學，兩個好 friend， 亦都兩個曾經有夢想，就話一齊做海員。第時出海去闖蕩世界咁樣嘅個夢想，咁一個咁夢想嘅人咧，就因為一個陸運會入面竟然就佢哋兩隊就呢個騎馬戰啦，咁啊阿大野求救嗰下，杉山趕唔切過嚟救佢，最後被頂帽俾人搶咗，咁於是大野就遷怒於杉山，跟住後屘跟住一輪對嘴咧，兩個鬧交之後，兩個就冇傾過偈，成個月直至到聖誕 party 佢哋表演，咁啊大野因為個喉嚨痛臨時唱歌。失聲，點知杉山幫拖單獨唱就救咗大野，咁兩個後屘又 friend 翻。但係之後就最後大野就因為屋企人要搬去東京，咁於是佢就要離開。離開之前兩個又鬧過，阿杉山又話佢唔守承諾咁之類，最後又不歡而散。不過好彩得小丸子嘅中間嘅劃船啦，令到兩個臨走嗰陣時咧係相應翻，大家嘅友情係永固咁樣咯。咁係一個都幾簡單，亦都係幾平淡嘅故事。不過入面你可以睇到 本嘅文化啦，包括校园制啦，睇到佢奥运会啦，又睇到即系小学生嘅奥运会尤其是啊，即系玩嘅嘢唔同噶，即系包括又会有骑马战啊、拔河啊，会好似合球咁样咧，不过就系一个好高嘅棍，上面有个篮，跟住你系一扎人搵啲细嘅波抌上个篮度啊，斗多咁样，咁即系有啲咁样嘅抛波，咁另外亦都有接力赛，不过就系一扎小学生接力嘅，每人跑少少嘅啫，跟住可能有成廿几个学生就一个长距离接力，但系就每人跑200米咁样，你当系咁啦，咁啊类似咁样咯，咁同埋小学生嘅运动会咧，家长又会嚟睇嘅，咁啊跟住有啲啦啦队表演咁样，咁啊即系个感觉唔同。咁啊 ，game 咧，仲有咩咧？包括就有呢、這個，出嚟就有啲即係依舊嘅耐人尋味，就其實小朋友未必會 get 到嘅。咁啊，但係就友情第一，最後又喺個班房度，大家兩個本身鬧咗交嘅人，就飾演翻呢、這個cosplay 嚇、全個學生嘅人。就穿返水手服就扮嗰隻船，咁嗰下呢虽然个画面好简单，但如果你大人睇你觉得嗰度係有啲触动嘅，即係一个友情超越一切，用梦想系联系，咁呢种感觉我又觉得几热血嘅。咁大小朋友睇啲唔識睇㗎啦。咁你问我呢套都系需要一定耐性自制能力嘅小朋友家长先好带呢个小朋友入场。如果唔系呢，我觉得推介反而家长自己同、老婆当拍拖睇好过。相信我哋咁嘅年纪呢，小丸子一定你哋又会有集体回忆嘅。好冇。好。咁三动画最后排名都系咁啦。咁首要就歌姬，第二就樱桃小丸子，第三最后先系神奇梦乐园啦。不过真正呢个复活节假要睇呢，咁当然沦落人大家如果真系仲未睇咁勾啊，咁一定要睇啦。咁沦落人都报捷呢，票房超过800万啦，我相信经历咗呢个长假期啊，应该过到1000。不过以首部剧情片计划或者类似嘅小品式票房咧，最高仍然排名都系一念无名，嗰阵时系1700几万。咁我相信呢套好大机会会过嘅，即系系啊，尤其是有金像嘅效应啦，亦都有呢个黄秋生嘅加持啦，咁啊。亦都係口碑再度啦 ，OK。咁而《淪落人》雖然好多人都話喂，呢今個暑期復活節檔嘅戲會唔會得嗰六日上啊？禮拜三已經要收皮喎。咁我覺得咧復仇者聯盟四就一定係佔咗市場佔有率，我諗可能80%戲院都播。咁但係留意啦，以往凡係有呢啲勁嘅 Marvel 片或者勁嘅娛樂大片上畫。好多香港發行都會另類喺一啲另類嘅戲院啦，包括你譬如百老匯電影中心啊 ，Paris IFC 啊，而家嚟計冇對 Grand 又變咗百老匯啦，再加就係百老匯嘅 YoHo 啊，即係 YoHo 灘元朗，百老匯都有啲叫做另類片喺嗰邊擠上去嘅。跟住另外，如果你話再講 UA 就 Movie 啦，咁或者 UA I Square 啦，對 One 啊，即係呢啲比較叫做或者叫鬼佬戲院啦，或者叫做比較上另類戲文藝片多嘅戲院咧，佢係會特登上翻啲文藝片，因為咧，因為就係睇到你大部分戲院80%都上復仇者聯盟四，咁你如果真係睇戲嗰啲咧，你會一定睇復四啦，冇話唔睇。但係睇完咧，佢冇第二啲戲揀。以往一個禮拜咧，好似我咁樣慣咗個禮拜睇四五套戲咧，其實總會你有幾晚你預咗睇戲，你可能你都有電影選擇。咁但係往往因為你冇咧，淨係得復四，咁你睇過，你就算二刷三刷，坦白講你都唔會咁近距離就刷噶嘛。最多你可能下個禮拜又約下班 friend 嚇，跟住今日拍拖睇，第二日就約啲 friend 睇，咁可能又有另一班 friend 話睇，你有咁樣嘅頻輩關係先有。机会再二刷三刷，咁你好少自己即系独自孤独地二刷三刷噶嘛，你好独啫。咁反而你嗰个礼拜冇戏睇咧，就会变相推高咗一啲你平时唔系好睇文艺片。咁但系发觉啊，冇选择，我试下睇呢套啦。呢套相对可能文艺片都有口碑，或者有外国攞奖，即系譬如好似咩 Cold War 咁样，啱啱上紧啦。咁跟住又或者可能而家呢套《淪落人》，我相信喺百汇电影中心啊，或者其他啲比较会睇播文艺片嘅地方咧，系会喺下个礼拜都仍然 keep 住上映。当然佢全香港嘅场次系会少咗，即系一定系大幅缩水啦。由而家可能300多场啊，都有200几好似《淪落人》，就会缩到可能得90几。但系嗰90几咧，会变相推高到90几嘅 嘅入座率，咁反而會令到呢套戲咧長長長有個情況就似當年一念無名啊，或者點五部咁之類，咁啊變咗我覺得佢肯定個壽命唔止係得依六日嘅，咁因為當佢縮小咗院咧，反而就令到個入座率高咗，同埋就會令到更加細水長流，佢去咗細院度少數戲院播，少數戲院入座率高係會 keep 到佢上咯，反而你依啲戲咧文藝片咧，如果你下下好似做到大型發行。全香港戲院都上，就算你係好受歡迎，好多人睇，你一夜一谷咧，你好快嗰啲 fans 群或者你睇開文藝片嘅觀眾個數量就會大幅即係睇曬。咁你第一個禮拜已經叫燒盡咗啲扎人咧，你好快落畫。反而你想睇咧，啲人或者擺喺遲啲睇啊，或者要同啊拍拖睇啊，或者隔多一陣先有心情睇啊，嗰啲人變咗睇唔到。咁其實你流失咗一啲咁樣嘅叫做有機會睇戲嘅觀眾嘅。咁我覺得我寧願佢咁樣縮化。咁所以咧，下個禮拜 Marvel 上咧，我覺得反而係對《淪落人》嘅票房係有推高嘅作用嘅。咁我保守估計呢套咧，之前就保守估計1000啦，咁但好似去到今日已經過800萬啦。咁我個人認為就起碼都1500、1600，甚至乎會贏一年無名嘅，咁呢個就值得大家留意啦。咁當然呢個禮拜咧，真正有機會係得六日壽命咧，好大機會，或者去到下個禮拜，去得少數戲院上，之後過多個禮拜就收皮咧，就係呢套。但係呢套係值得大家睇嘅，就係、是《萬買酒店》啊。咁《萬買酒店》咩嚟咧？其實係一套真人真事改編自一個叫真實歷史事件啦，係一套真係。荷里活嘅電影啦，但係改編自咧2008年嘅叫萬買連環恐怖襲擊事件。咁嗰件事咧真實喺2008年11月26號發生嘅，被堪稱啦，啲人又話被譽為係叫四大恐怖襲擊事件，包括美國911恐怖襲擊、西班牙馬德里311連環爆炸案，同埋英國倫敦77爆炸案，就同佢咧呢個叫做。印度曼买连环恐怖袭击齐名叫四大恐怖袭击事件，咁至呢四大嘅分别最大嘅原因都系因为死得人多啦，二来带来对成个世界嘅震撼啦，三来咧呢四个嘅恐怖袭击都系冇针对任何特定族群嘅，佢可以话叫无差别扫射、无差别爆炸、无差别枪击、手榴弹。咁亦都有開車衝上行人路，咁係一個叫做真係諗住殺平民，亦都我冇話針對西方人士或者遊客或者之類嘅一個叫做冷血嘅恐怖襲擊啦，可以咁講。咁而呢個漫畫襲擊特別在咧，睇完套戲你就知道，原來搞咁大壇嘢，引起世界關注，死咗最後幾多人咧？如果真實事件報導，其實入邊足足死咗164個死者，308個傷者，而嗰160個死者係有來自唔同嘅國籍嘅，因為係佢都係叫佢旅遊區啦，係來自接近有成30個國家，包括有一名中國死者嘅，中國冇，中國冇死，中國人受傷。是啦，日本有死，一死一受伤。咁另外就主要都係有澳洲、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死得最多嘅人其實係印度本土人，有96個係印度人，而300個受傷者以上都係印度人。咁跟住係一件事咁多死傷者而叫做國際譁然嘅情況底下咧，原來行兇嘅人只不過10個人，而呢十個都係只不過係一個受過基本槍械訓練。20多歲都未夠嘅僆仔，佢亦都係只不過袋咗幾支重機、一排大炸子彈、幾個手榴彈。不過佢十個人同一時間喺萬買南區12處嘅地點，喺當地夜晚啊10:30開始，包括咗喺有呢個叫火車站啦，喺個叫希雅吉火車站，係當地印度最繁忙嘅火車站之一，亦都有兩間五星級酒店嘅，其中一間咧就係今次拍攝嘅酒店個名啦。咁佢其實正式咧兩間就有佢奧保羅伊酒店同埋泰姬陵酒店。咁今次萬買酒店拍嗰間就係泰姬陵酒店啊，得唔得？咁就以呢個故事喺呢、這個即係呢間酒店發生嘅事做藍本。咁另外亦都有去到叫著名嘅旅遊餐廳啊，叫做里奧帕德咖啡館。 甚至乎有去到孟买南区嘅警察总部，同埋去埋隔即系附近嘅卡马医院杀埋病人同埋啊睇病嘅人嘅，你话即系惨唔惨？咁啊，十二个地点系同接近同时袭击。咁而套戏入边亦都咧聚焦咗几个地点嘅，包括火车站啦，喺个街上面啦，嘅嗰个利奥帕德咖啡店啦。跟住然後就講佢個咖啡店附近就係泰姬陵酒店，咁殺完利奧帕德咖啡館嘅人都入咗個酒店嗰度匯合咗本身負責酒店嗰班人嘅，咁所以個酒店入面呢其實係應該有四個兇徒嘅，係啦，咁你諗下 Amazing 在最後仲有兩個嘅就領袖角色，咁所以最後喺個酒店入面其實搞咁多嘢呢，酒店聚焦得六個兇徒嘅啫。得唔得？咁但你谂下，成间酒店咁大，呢六个凶徒就搞到尸横遍野，就真系见人杀人，亦都逐个逐间逐户上去开门，引啲人开门，甚至乎打爆啲门咁样。咁佢逐个逐个杀人咁样，咁啲人又走唔出去，有人有一个枪手喺门口守住，咁类似咁已经搞到咁大镬，咁啊即系我哋觉得会好同情，亦都觉得哇，真系原来做恐怖袭击其实即系。你即係唔使人多嚇，少少已經令到你可以帶來咁大嘅傷害，咁呢樣係幾震撼。咁而套戲咧就聚焦喺酒店入邊嘅人咧，亦都有一對叫做女包客咧，男主角我唔識啦，應該外國演員啦。女主角其實就係我哋香港華人明星就阿楊紫瓊合下嘅藝人啦，就係哇劉承宇啊，亦即係大家睇《唐人街探案二》嗰個女主角，亦都係丹爺嗰套《清明寶劍續集》即係《卧虎藏龍》續集《清明寶劍》入面嗰、那個啊用劍好叻嗰個新嗰、那個即係女仔女劍師啊，咁劉承宇係確實有啲 mix 混血嘅血統。几型嘅，咁呢度入边就饰演就喺个咖啡店同嗰个背包客咧，先难得地一个炸弹炸唔死，喺咖啡店佢食紧饭啦，跟住匿埋喺台底，枪手入嚟再逐个射，佢又混乱之中逃出去，喺个街度跑跑就跑咗个隔篱嘅泰宁，即系呢个漫画酒店啊，即系泰姬陵酒店，咁啊入去嗰下点，原来嗰两个枪手已经混入咗人群之中，入咗呢间酒店。咁而入咗去，佢就再發難，咁所以佢係少數即係受害者，兩經歷咗兩次恐怖襲擊。咁最後點咧，咁啊唔講啦，咁大家睇下。咁咧，總之啊，佢又好驚險嘅，亦都幾關鍵嘅佢個角色啊，得唔得？咁另外另一條線咧，就敘述就有個餐廳入邊嘅男侍應啊，一個叫餐廳地。底下有間米芝蓮餐廳，入面有個黑人，啊唔係黑人，即係意思即係都係印度人啊。咁啊，邊個飾演咧？就係《10001夜》嗰個男主角啊，即係嗰陣時好後生嗰個僆仔啊 ，OK 啊。咁啊，咁而家就大咗啦，亦都我覺得成熟咗，亦都型咗。咁佢飾演一個好臨危。發現出面有槍擊，於是熄燈鎖咗個餐廳個門，從而避免到個餐廳俾人哋入去洗殺人嘅。咁但係佢就穩定住餐廳入面嘅人。咁而餐廳入面有邊個呢？包括咗有男女主角啦，所謂就一對美國嘅夫婦。咁而個唔係美國夫婦，即係一個美國嘅男人，但係佢老婆原來印度人嚟嘅，得唔得？咁而且仲係印度嘅一啲名門望族添。咁佢特別在佢依對夫婦咧，就有個美國嘅女佣帶住。佢就有個啱啱生咗個 BB 女，個 BB 女就喺佢哋樓上間房入面就由個工人湊住，佢兩個就拍拖落去地下食嘢，咁嗰剎那就恐怖分子就襲擊，咁於是佢就男主角即係意思嗰個美國嘅老公咧就要上去救翻自己個女，同期又要保護太太，最後就佢同太太拆開咗，咁啊衍生咗好多嘢，佢又要過去救個女仆，女仆又攬住個 BB 女入匿入衣櫃，咁啊跟住啲恐嗰啲。 啲恐怖分子又入到去間屋度搜尋一輪驚險嘢，跟住後屘個老公又搭 lift 又喺個 lift 度遇到恐怖分子，咁最後又 keep 嘢帶咗佢去，又後屘匿埋，自己又 keep 啲誇啦，最後俾人活捉咗。跟住嗰個老婆又跟住嗰個男司機去到，原來有個員工通道上到去有個秘密嘅，係話叫做最保安最好嘅一間叫你當總統套房啦，套房啦。咁而話係呢個套房入邊咧，除咗有員工嘅入口咧，其餘對外嘅出口其實係相對好隱蔽，亦都係對門係最牢固嘅，鎖住咗咧，就算你揾槍啊、揾手榴彈炸，都要若干時間先開到嘅一個咁樣嘅密室。佢就由呢、這個除咗男主角帶啦，亦都係有個餐廳嘅五星級米芝蓮嘅總廚入邊又講佢嚇。對個酒店好高歸屬感啦，兼覺得自己其實佢可以喺員工出口就咁，因為你預成件事其實都陸軍啫嘛，佢守住個大門口，其實佢啊陸軍係冇能力守得曬酒店嘅出口，所以你夠姜走出嚟咧，其實走得甩嘅。不過往往當你發生事之後，個個匿埋咗間房，跟住然後佢個槍手啊逐個殺，見人就殺，咁啊做到就即係一路洗樓，咁啊做到你寸步難行。咁有啲啊守住咗喺個門口度等呢個警察嚟救。咁但係呢度咧亦都側寫又即係叫印度警方咧，就話原來嗰啲差人咧。每人都係得六粒阻擋子彈啫，就冇可能面對入面，因為一開頭又唔知入面幾多人㗎嘛，兼你知道入面係揸重機㗎嘛，咁就變咗又即係強力火力懸殊嘅情況底下呢，佢哋只能夠 call 呢個特種部隊。咁但係你要知啦，特種部隊同期呢，佢又話喺孟買其實本身就冇住孟買嘅特種部隊，只能夠喺新德里又即刻飛直升機或者飛機過嚟。話嚟到都要五個鐘，兼其實佢同時咧嗰十個喺唔同地點都有襲擊嘅，兼咧亦都其中一個襲擊就係呢個南部嘅警察總部，咁所以咧到佢哋嚟到酒店再處理咧，真實嚟計咧都係17個鐘之後，係啦，咁所以好多人喺上面又一路等啊，最後就俾佢開咗對門就逐個殺咁啊等死嘅，亦都有啲等唔切咧。就喺上面跳落嚟啊，跌死，甚至乎去到後期咧，就啲兇徒就放火燒酒店，咁有啲咧就俾啲濃煙焗死，亦都有間燒臨燒死之前跳落嚟就即係跌死，即係類似咯。咁啊，事實係真實事件嚟噶，成件事嚇。咁啊，其實呢度幾條線咯。咁啊，特別在咧套戲都係以呢個寫實就趨近有個布儀式或者叫做實時嘅拍法啊。咁而拍出嚟個效果緊張刺激，亦都係好寫實感好重嘅。咁而佢聚焦一開始咧，好聰明地即係快展咗即將喺故事入面係幾關鍵嘅角色，包括劉承宇啊個男主角本身亦都有個 BB 女。所以佢自己都係好渴求自己要生存，咁但係佢因應生存，佢反而佢冇自己走先，係都會帶領住酒店嘅人去安全嘅地方。跟住另外聚焦嗰對夫婦啦，跟住嗰個女仆人啦，咁同埋亦都聚焦喺個餐廳度食飯，係有一個咧好 man 好勁嘅好串嘅一個外籍嘅人士，咁後屘講佢原來係俄羅斯人嚟嘅，咁最後先知原來佢咧係俄羅斯嘅以前嘅秘密警察其中一個上校，咁之後秘密即係蘇聯解放之後咧就成為咗一個即係俄羅斯嘅商家，咁啊講佢咧本身就都抽得嘅，咁但係喺套戲入邊又講佢啊。即係叫做加咗呢個角色，因為我睇翻個真實事件咧，其實依度個恐怖襲擊其實就入邊冇死過俄羅斯人嘅，得唔得啊？即係其實就冇俄羅斯粉嘅，即係咁多個，最遠都係芬蘭、挪威嘅啫，菲律賓。即係如果你話對美國嚟計，西班牙咁咯，澳洲咁咯，咁但係就真係冇有德國咯都，咁但係就真係冇俄羅斯人。咁佢又加咗呢個角色，開頭又唔知佢咩事，但係佢喺入面咧個表現咧就好穿嘅，亦都係叫做因為個老公後屘就講佢冇死上去救個女仆同埋個 BB 嘛，咁所以分開咗。咁嗰個老婆留喺度咧，咁就係留翻呢個俄羅斯嘅男人，就又冇話照顧咧，叫 take care 住。咁俄羅斯男人就好 charm， 喺啲關鍵時刻又會俾意見，亦都咧叫做睇得到佢個外形同埋個自信咧，咁啊係應該有呢個叫做軍人嘅感覺。咁啊變咗就帶領住。咁但係佢都有意見衝突嘅，因為當佢哋成功去到嗰個米芝蓮嗰間安全屋嗰度咧。 就發覺後來被人發現了。咁被人發現之餘呢，咁佢又塑造爭啲被人發現之餘，就個嗰、那個男主角就冒死落咗去，帶咗啲警察去咗嗰個閉路電視室，佢見到出面嗰個其實係奸嘅。是那班匪徒，他啊殺了那個警察，就用了他的名字，就說是警察來到啊，你開門。他臨開門那一刻，好彩他打了一次電話通知那個米芝蓮大廚，所以沒開門。但是沒開門之餘呢，裡面又害怕撞跌了玻璃，被那些恐怖分子知道這間房後面是有人的。於是打，但是就開不到對門，之後一輪又 kick 框，那邊又有個警察潛到入來，跟住又跟他開槍，成功打傷了其中一個。咁樣嘅，咁跟住就咁大個警察有咩死咗咁樣之類啦。咁跟住最後個刺激位呢，就話有人就打電話報俾警察聽，話自己起嗰間房。咁啲恐怖分子因為睇到傳媒嘅報道，知道呢嗰間房嘅人呢準備大批模衝用個職員通道衝落去。咁於是佢就用手榴彈啦，用剩啊，剩返好陣時剩返四個恐怖分子啫。於是就最後有場好緊張刺激樓梯大逃亡。咁而男主角就带住个女主角，但女主角后尾咧，因为个俄罗斯人同埋个女主角最后就决定唔留喺度等死，因为佢啊估计对印度警察好失望，知道等咗成十几个钟都冇人嚟，佢决定自己出去，点知最后就失手，咁啊俄罗斯人同埋个女人都被人带咗入间房度就挟持，咁喺嗰度个女人咧会见翻佢老公。咁但係最後呢，就個俄羅斯人都有少少反抗，但係都唔夠啊，因為始終人哋揸槍。咁最後就逐個殺，逐個殺，殺到去個女仔嗰度咧，俄羅斯人反抗，最後打死咗俄羅斯人嘅。咁而個最後去到女仔嗰下就未到之餘，就先殺佢老公，佢老公死埋。最後臨殺佢老婆之後咧，佢老婆唱首印度嘅，應該係伊斯蘭嘅祈禱嘅主禱文啦。咁佢哋啲人就覺得，聽到震撼，咁即係亦都有啲諷刺，就話其實佢哋係被宗教洗腦嘅，亦都係俾啲伊斯蘭教。咁但係我覺得個 point 即係唔係話伊斯蘭教係恐怖主義啊，係純粹有啲恐怖分子利用伊斯蘭教嘅教義去洗腦。咁佢個喺教義嚟嘅，佢對佢有衝突，咁所以就變咗哇好糾纏。究竟殺唔殺呢？咁但係嗰邊佢一路有 walkie talkie， 有人控制住佢哋噶嘛，係咁催眠佢，又話佢已經邪惡嘅教徒啊，要殺佢。咁但係最後都冇殺到嘅，咁啊變咗即係最後個女人同埋個女仆同 B B 仔咧都係成功逃離現場。咁其余嘅人都死晒嘅，咁变咗就即係好似啊，仲有个男主角都冇事，即係男主角意思嗰个最后奋不顾身救人嗰、那个，因为最后哇有幕就讲佢带住四五十人冲落个楼梯，但嗰边对门已经炸开咗，跟住啲人系咁扫射，跟冲埋落嚟喺个楼梯下面系咁射，咁住一路追落去，由十二层一路行楼梯回旋楼梯，一路行一路射，一路行一路射，最后啲人一冲到落嚟喺个厨房度就冲出去，出边就已经系一个有警察把守住嘅地方啊，咁但系嗰边上咁冲埋落嚟，一路临喺最后嗰一刻后边一路射一路射，有人射一人射。最后个女主角是成功出到去，男主角亦都成功出到去，不过临尾个柱都成功出到去，但佢个柱都有个另外一个中柱，或者有个叫最老资格嘅着西装，应该系 bell boy 嗰类人，最后个 bell boy 系牺牲自己挡咗几枪，最后嗰刻佢系出唔到去，咁会有啲即系对生命嘅描述，咁成套戏个紧张拍摄嘅手法就一定赞啦，二来佢入边亦都系。描述到即係嗰種哇生離死別，或者有人喺呢件事入面會犧牲，有人會自把自為，亦都有人想掌握自己嘅命運，亦都有人好被動，亦都有人就咁祈禱啊算，但係換來最後都係死，咁即係嗰種對生命嘅無奈啦，或者叫做人性嘅刻畫咧，都幾盡嘅。咁而入面我覺得最掰佢就冇乜糾纏喺究竟呢班恐怖分子做乜要咁做。當然佢有輕描淡寫地講，就係佢受人操縱，同埋嗰啲後生仔都有啲係濫藥嘅，佢嗰剎那嘅精神狀態未必係咁清醒嘅。咁而又佢亦都受到宗教洗腦，覺得所有人依、這個佢見到嘅人其實都係邪惡、違背咗教義嘅人，殺咗佢係令到佢哋解脫，亦都係令到世間上少咗個邪惡嘅。咁樣即係咁樣嘅意識洗腦，咁但係佢又冇話糾纏喺個即係恐怖分子抹黑佢哋，又或者將佢 惡魔化咁樣咯，咁佢又冇，咁而求救嘅人亦都唔會話好誇張，有英雄啊，有超級英雄啊，或者甚至乎就會有啲好糾纏、好誇張失實嘅動作場面都冇，反而係一個好寫實嘅處境底下，描述啲人喺咁嘅處境點樣求生，中間點樣混亂。跟住可能佢做錯咗決定，引來咗啲乜嘢？跟住就點樣匿埋，又點樣啊？爭啲死又未死，即係透過依啲咁樣經過，即係都有啲鋪排嘅，亦都拍得嘅驚心動魄嘅情節 ，hold 住觀眾咯。咁覺得成功嘅，就佢套戲做到好步兒式啦，又唔會話好濫用長鏡頭啦。咁但係個手法係好第三身客觀去講呢件事，亦都冇投入好多導演主觀嘅情感或者主觀嘅改煽情嘅情節，好持平、好中立咁表述一件咁樣嘅叫嘅酒店入面嘅事咯。咁而帶出咗就係你自己睇下你睇到啲乜咯，你可以睇到佢哋嘅求生過程，睇到佢象徵佢嗰對夫婦嘅愛，臨死個老公都維護住佢老婆，咁、那個俄羅斯人臨死都維護翻俄羅斯人嘅尊嚴。個男主角爭啲死，都最後都去渴望就係翻屋企見翻自己個仔，可以成功翻屋企。咁而你見到嗰啲酒店嘅人，佢其實應該可以走，但係有啲真係對酒店有歸屬感嘅人咧，佢覺得啲賓客喺度死緊，所以佢寧願冒險帶佢哋去嗰個秘密嘅總統套房。咁即係會體現到啲叫人性光輝啦，又係咁，我覺得又係好有。感情，咁佢即係平衡到紀錄片同埋呢個叫電影戲劇片、劇情片做到之間咯。個拍法亦都係介乎即係呢個寫實式拍法，同埋都有啲叫 dramatic 嘅元素，包括就多咗呢個俄羅斯特種部隊嘅角色。咁因為有佢咧，你又永遠 hold 住觀眾，你覺得佢有機會會逆轉性啊嘛。咁但係最後發覺都好務實咁樣俾人殺咗，咁係有少少戥呢個角色可憐。但係佢成套戲嘅存在就令到個。成個故事就新色不少啦，咁呢樣嘢真係好值得讚嘅。咁除此之外咧，女仔嘅演繹包括劉承宇啦，最後就幾次逃亡，爭啲死又冇死，咁不過最後點咧自己睇啦。同埋個男主角又分隔開咗嘅，咁兩個又係有啲即係愛情嘅描述，咁啊最後個男仔點咧，咁又大家自己睇啦。咁啊呢啲咯，咁加上佢個手法，當佢拍啲槍戰場面咧，佢寫得拍得好實嘅，即係好客觀，就冇乜鏡頭上嘅花巧。咁而入面又讲到点样追击追捕嗰啲恐怖分子，点样见人杀人，孕妇都开枪 ，BB 仔都开枪，细路仔都杀，即系依啲。咁但系杀完佢哋系冇表情变化嘅，咁依啲又会睇到好心寒。成套嘢都系叫触目惊心，令人心寒而落，而都描述呢个人性吓、即系未必系借丑恶啊，有埋人性可能光辉嘅一面啦、嘅一个叫做求生、叫做实时或者叫做步儿式嘅拍法，咁系上心悦目，亦都系即系今年嚟计咧，我排都一定入十大嘅佳作啊，即系暂时计啊，咁啊值得大家睇嘅。好，最后讲一套咧比较。另类啲啦，就系前一个礼拜已经上咗，我相信下个礼拜又即刻落画啦，就叫天翼地反击战啊，地球起义。咁其实咧，其实可以话系一套咧无间道嘅荷里活科幻版啊。点解咧？虽然佢个设定背景就系未来嘅地球，仲系已经俾外星人侵。掠咗佔領嘅地球，不過佢嘅佔領咧就係有啲唔同嘅。佢嘅佔領咧其實係佔領咗、震攝咗地球人，然後佢叫做匿埋咗喺個地底下邊，就透過佢嘅破壞力同埋太空船啦，即係佢都可以有太空船做破壞。就愛嚟控制一啲即係令到全球嘅國家嘅政治。機關都屈服，然後去控制住呢啲機械人，就控制住啲地球人，再去管治地球。咁而全個地球人都稱呼嗰啲外星人叫領導人。嗱，佢咁嘅烏托邦嘅世界，即係唔叫烏托邦，即係咁樣嘅被佔領嘅世界。咁我覺得呢個世界嘅處境咧，其實真係幾寫實。因為大家理解啦，真係外星人侵略咧，其實佢唔會炸爛成個地球咯。咁你炸爛咗為乜呢？咁你嚟地球為乜咯？咁如果你要佔領咧，一定係意而制而嘅。你問我，佢唔會有人口外星人會多得過地球人噶嘛？即係雖然你話你可以話一千年後咁樣就冇得講啦。如果你話叫近未來，佢講緊都係俾外星人侵略之後十年之後嘅地球。 啊。咁於是咁嘅處境底下咧，就調翻轉咧，總有啲地球人就唔會苟且偷生噶嘛。咁啊，總有啲地球人就會就變咗做警察噶嘛，或者叫做軍方嘅人啦，就會調翻轉就服侍住呢啲領導人。亦都總有啲地球人又會變成咗政治明星，就游說啲人就話呢個領導人咧，就令到調翻轉令到地球統一。令到地球无分种族，令到地球的犯罪率会低了，因为呢他真的会那些外星人都会有些派出一些，即如果有问题啦，曾经试过有这个有问题的城镇怀疑是反这个政府军，即叫反这个统治地球的政府军呢，那些外星人就派出一些部队呢，整个城市歼灭了，就无差别炸了整个城市，那所以呢震慑到这个所有地球人都屈服这样的，那所以呢各自的地球人都有不同的众生相，过去怎样面对这个这样的外星人侵略的处境，那这样经历了十年后呢，男主角是哪个呢，其实是一个僆仔，黑人僆仔，亦都是在这个房客里面好像其中一个做的男演员来的，那而他的大佬就是当年曾经有一个恐怖袭击事件，就想放这个炸弹炸死领导人的一个战役里面，那他是这个放炸弹的那个人，最后就无一幸免死晒，他都死埋的一个叫做反革命的英雄。那而那个年代你调返转就被外星人侵略啦，咁啊地球屈服嘅情况底下呢，又系啲言论啊，整体嘅市民都系受到一个未有啲虫呢会飞嘅，一啲飞嘅航拍机好細粒嘅啫，咁啊会监控住所有嘅地球人，亦都 check 到佢个心跳，亦都每个人呢条颈呢都装咗啲装置，会 check 到晒你个位置讲嘅说话，一讲到关键字或者一影到你或者有啲咩特别啊，你嘅身份有啲咩唔同呢都会控制晒。喺个全民监控底下呢，咁都有即係反抗外星人嘅秘密组织啦，咁啊就包装就被政府包装到佢係恐怖分子啦，其实就喺咁样嘅情况底下，那个恐怖分子嗰个英雄个細佬其实就喺个工厂入面做一啲零件回收，或者叫做即係喺啲电子产品入面提炼稀土，我哋当係咁啦，我估喺个工厂入面做加工嘅僆仔，咁喺入面就话发觉原来就另一边厢亦都有第二男主角，就係个警察嗰个阿头啦，亦都叫做专捉呢啲恐怖分子嘅阿头，咁就成件事就讲緊都係发生四十八小时内呢，就话喺佢哋透过最 low tech一啲飛鴿傳輸，亦都透過一個叫燈呢個分類廣告，我嚟就暗示反清復明咁樣嚇，去講交代就唔同身份，最後聚焦有六個嘅恐怖分子，佢哋決定係要喺一個哇難得喺個大球場會搞一個唔知咩，我唔知咪美式足球嘅決賽啦。咁啊，有三萬幾人入場嘅。當日咧，即係個地球人嘅領導係會到場，仲話會好難得邀請到呢、這個領導人，即係意思有一隻外星生物嚇、啊、就嚟到現場。咁佢哋個目標原來就話要喺呢、這個後期先知嘅。佢哋原來有樣物質咧，又講佢點樣啦，經歷好多方法，好轉折嘅方法，先喺個黑人個廁所度揾到，就話係佢哋喺佢哋嘅外星嘅失事嘅飛船揾到嘅物質。佢望落去冇嘢，透明嘅，但其實可以咧入邊塞啲固體入去。當啲固體塞咗入去咧，啟動咗咧，成嚿嘢會變咗透明，你睇唔到。咁話呢樣嘢咧，只要嗰依樣嘢依附咗喺個人身上咧，就算係最強嘅測方機、最強嘅 scanner 都 scan 你唔到，咁你就可以變咗帶到啲炸彈去到嗰啲保安森嚴嘅會場咁樣。咁呢個 point 咧就話要及時掂到個男主嗰、那個男領導人，即係意思嗰個政治奸嗰個男領導人啦，然後就透過去接啊外星人咧。就炸嗰、那個炸死外星人咁樣，咁佢就啟動呢次咁樣嘅恐怖襲擊咯。咁啊，成件事啊，聚焦呢個警察一方面就拉呢啲恐怖分子啊，但係嗰六個恐怖分子啊，其實就唔包男主角個細佬嘅。但係個男主角細佬咧，就講佢俾人哋用妙計困住咗，後期先知個男主角細佬 個男主角個大佬其實冇死，個大佬就原來就籌好筆錢就想俾個細佬走先，咁但係最後就個細佬又俾警察捉咗，就要揾佢無間道，最後佢又出賣咗呢個革命組織啦，從而揾到佢個革命組織個阿頭，要阿頭叫一號啊，冇人知係邊個嚟嘅。咁最後咧成功炸死到個球場嗰個外星人。咁但系咧，外星人就知道炸死啊，梗系发难啦。咁啊，发难就话咧，限佢哋啊两日内要揾得瓦解呢个恐怖组织。如果唔系，就成个城市炸咗佢。咁于是嗰个警察其实就边个咧？嗰、那个第二男主角警察咧，其实就系啊呢、這个战争英雄个。同埋個細佬啦，即係叫第一男主角個老豆嘅 partner 嚟嘅。不過佢就外星人侵入之後咧，個老豆 partner 當年就講佢自己一開頭喺套戲入邊，咁就揸車就諗住去載埋佢哋兩個，跟住諗住想逃出呢個市鎮。咁但外星人嚟到啦，咁就叫做第一次真係見到個外星人嘅。咁外星人其實都有樣噶，咁啊當然又咪有啲迷迷糊糊咁。咁但係個設計我覺得咧有啲似無聲絕境。有隻嘢四隻腳爬嘅，不過就成身毛嘅，跟住個頭伸埋嚟會擘大，有好多好似一啲耳仔啊，喺度聽緊嘢嘅微血管咁樣。咁但係嗰支針咧又會刉人啊，有隻爪啊爪人咁樣。但係嗰隻嘢比較大隻嘅嚇，咁、嘅感覺。咁呢隻外星生物咁啊，就跑得好快，同埋講佢都有智慧嘅，就外星生物啊。咁啊，跟住另外亦都有見過第二隻好恐怖生物咧，就係當佢真係吹雞。佢咪後屘真係炸到啊！咁但係真係炸到咧，就因為佢個警察捉咗個細佬啊，最後個細佬爆曬恐怖分子啲嘢出嚟，最後咧恐怖分子瓦解，咁嗰六個人臨想逃離現場，但係都逃唔到，最後就逐個俾人殺，得翻阿男主角個大佬啊，俾警察捉咗，跟住毒打嘅。咁而嗰個被殺嗰時就要出咗啲兇獸啊，咁、那個情況就似好似脱戰士咁樣，著咗裝甲嘅好高大揸槍嘅外星人。入邊我懷疑其實都係嗰隻咁樣無神神嗰隻嘢，不過佢又著咗裝甲嚇、啊，易捉立嘅就唔係爬嘅咁樣啊。咁啊叫有兩款外星人，咁亦都見到入邊有個飛機嘅一嚿好似隕石嘅嘢咁樣。咁啊 ，so far 你問我咧，佢個成本都唔高啦，特登係以一個咁樣嘅劇情片嘅取向去講呢個科幻世界嘅設定。咁有設定，但係出嚟就唔係話賣弄電影特技。咁呢個取向你又要接受到先啦。咁我但我自己個人啊 buy 嘅，因為咧其實唔係話個個。科幻片就等於係賣論呢個 CG 特技，其實科幻片講劇情回翻去基本，係建基於科幻嘅設定，再認真地講翻劇情，喺一個叫做幻想嘅假設上面作出呢個理性嘅事件或者理性嘅行為、理性嘅心理狀態、理性好合理嘅行動，咁呢個先係其實科幻片其中一個元素。即係你下下個設定我哋冇得可以 challenge 你，咁但係入面做嘅嘢你要合理。咁呢套戲就正正體現到科幻片呢個種取向啦，即係叫寫實類科幻，純粹一個科幻設想之後，我哋係以跟翻而家呢個世界。嘅定律啦，即係以呢個叫做常理之內嘅發展，咁但係個設定係創新嘅，亦都個情節你可以扭橋，咁佢就算叫玩到極致啦。咁我覺得你中意睇呢啲好窩嘅科幻片咧，呢套其實做到個好窩科幻片嘅味道。咁成套戲淨係得嗰兩個外星人。同埋一啲飛船一啲咁樣嘅環節，你會見到科幻效果啫。實情入面成佢都係一個即係警察追捕嘅故事啦，但係最後成功狩獵曬都瓦解咗嘅恐怖組織。咁嗰個第二男主角個肥佬差佬就正式就揾到個叫做 The One。咁對揾個邊個咧？原來就係一個妓女嚟嘅。咁而喺個妓女入面仲查到佢有啲秘密嘅錄音同埋飲帶。就矛頭直指個原來個警察處長都有份去叫雞，咁啊變咗外星人就唔信呢個處長啦。最後就成功令到呢個男主呢、這個男主角即係第二男主角咧成為咗警察處長。咁又成為警察處長咧，佢係不嬲定期係要落地底，就同嗰啲外星人開會。咁説到呢度咧，大家都知最後睇翻嗰個僆仔個細佬咧。 就去翻個工廠，但係去之前佢交咗一張 SIM 卡俾佢。佢張 SIM 卡入面咧睇到，原來先知呢個肥佬第二男主角咧係佢爸爸嘅朋友啊。咁啊睇住佢哋大嘅，兼咧兩個都係自由。咁佢爸爸就喺嗰上次嗰程車嗰度死咗啦。咁而最後咧個肥佬差佬成功呃到曬所有人，入到去個 lift 就可以坐落去。咁一坐到落下面，原來身上面佢係綁住曬炸彈，跟住一炸爆炸聲，冇畫面嘅就播字幕啦。咁你問我咧，喺個叫無間道嘅樓上樓咧，佢又做得幾精彩，亦都係幾鋪排得幾好。咁而成套戲都係一個叫好務實嘅警匪追逐戰，但加咗外星人嘅元素。咁最後嗰場即係兇獸喺個巴士度狩獵恐怖分子嗰場，同埋之前恐怖分子搞咁多嘢，點樣混入去個足球場，最後點樣擠到個炸彈落個領導人度，跟住炸完之後佢點樣走，成個過程都幾巨細無遺，亦都拍得幾緊張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即係又中意睇警匪片，咁呢套咧即係純粹多咗科幻設定嘅嘢，佢都拍得好實嘅警匪拍法嘅，亦都中意睇劇情片扭橋、身份嘅重置啦，或者叫做中間嘅道嘅逆轉咧，呢類戲。咁如果你話睇科幻片咧，雖然佢冇特技，但係佢嗰隻科幻外星人嘅設定，同埋佢有幾個場口都拍到科幻片感覺嘅，我覺得即係三方面觀眾咧都值得長睇咯。咁同埋即係呢套戲啊，盡快睇啦，因為我相信下個禮拜六咧，咁呢套戲就肯定會落畫噶啦，咁啊大家就冇得睇啦。Thank you。